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3集《灭门二》。陈月海沉默半晌，冲沈妙道：“ 方才是我严重了，沈姑娘，对不住。” 沈妙平复了一下心情，我的消息就到这里了。 我兄弟二人相信沈姑娘的说辞，不过当务之急是先查探一下我妹妹的下落，若是找到妹妹，陈家必然万金酬谢。 我早已说过不需要万金，只需要结个善缘。不过我有一句话，不知二位愿不愿意听。 愿闻其详。 陈月山拱了拱手。玉亲王锱铢必较，心胸狭隘，若是有人招惹，必定会报复回来。陈家家大业大，可与皇亲国戚较量，终究是矮了一头。想必二位不仅仅想救出陈家妹妹，还想为陈家姊妹报仇。两兄弟对视一眼，陈月海也没有隐瞒。 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，我们陈家与亲王府势不两立，这笔血债势必要讨回来。 便是你们不讨这笔账，掳走陈家妹妹，玉亲王也定会知道是你们陈家所做的，所以无论如何都会与亲王府对上。我以为斩草须除根，要想后顾无忧，还得将亲王府一网打尽。 沈姑娘的意思是？ 陈月山迟疑地问道。江湖门派人脉众广，各路英雄皆是朋友，玉清王府虽然高贵，可若是论起实力来，想要灭门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灭门，季雨舒本是在一边闲闲地听着，听到此处却忍不住一口茶水喷了出来，看着沈妙的目光简直是惊讶。一个小姑娘神情平淡地说出灭门二字，实在是有些恐怖啊。陈家兄弟也怔住了，陈月山打量着对面的沈庙，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寒气，以为行走江湖见过不少心狠手辣之人，不过面前这小姑娘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一句话便是一个活口不留，狠辣之极。然而他们却也觉得沈庙说的话有几分道理，但凡有一个活口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难免最后都会查到江南陈家的头上。 灭口之事的确不难。 陈月山苦笑一声， 可是和当今圣上作对。 作为手足，自然恨不得将玉亲王千刀万剐，他们也能做到这一点。可是陈家还有别的人，还有家中妇孺老弱，皇室牵连下来，总不能害得整个陈家都出事吧。我有法子让陛下不追究此事，只要你们有胆子抄了玉亲王的老巢。 你沈姑娘，我们知道你厉害，否则我们找了三年的消息也不会落在你手中。可是皇家之事可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一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。 想来待我走后，你们也会查到我的身份，我是定京将军府威武大将军的嫡女，这样的身份在朝堂之上，你们以为可否说得上话呢？陈家兄弟一愣，面露讶然，大约是没有想到沈妙竟是这个身份，随即又沉默了。他们出自江湖，草莽起家，虽家财万贯，可官商之间永远是商在下，对于朝堂之事也只能远远地望着，不知其中深浅。这么被沈庙随意一哄，竟然也就哄动了。 你为何要帮我们？ 陈月海警惕地问道。 这般不遗余力地帮我们，对你有何好处？ 你这人好生奇怪，方才怪我不肯出手相助，现在我出手相助了，你又怀疑。不明白。沈庙嘲讽的话语 让陈月海有些恼火。陈月山摆了摆手，看向沈妙，笑道： 哈，沈姑娘性情中人，不过此事事关重大，若是连累了沈姑娘， 不只是为了帮你们，我与玉清王府也有血海深仇。我的堂姐如今即将嫁给玉清王府，也是被折磨的人之一。若是改日你们灭了清王府上下，烦请放了我堂姐一命。陈家兄弟闻言，心中疑惑倒是散了大半，又冲沈妙拱了拱手。 哦，如此，多谢了。 二位大可以先去打听陈家妹妹的消息，打听出来后切勿轻举妄动，三日后在此地，我再与你们细谈。陈家兄弟点头，也听出了沈妙话中的逐客之意，当下也没有含糊，爽快地起身。陈月山说道： 找到妹妹后，沈姑娘就与我们陈家有恩，日后若是有用得着陈家的地方，陈家自然也不会推辞，这一次的事情多谢。 说罢便提剑匆匆离开，想来是去寻陈家妹妹的下落了。季雨舒盯着沈妙，本以为那一日沈妙表现出来的已经足够独特了，没想到今日她还是令人讶然。江湖中人多傲气，陈家算是大家，而且这本来是一场银货两讫的交易，却被沈妙三言两语的竟成了陈家的恩人。陈家兄弟对沈妙的态度也是客客气气，正如兄弟二人所说，日后沈妙要有什么困难就有陈家帮衬，能攀上陈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沈妙看着季雨舒：季掌柜，现在可以谈你我之间的买卖了。 你那日的条件我已经想过了。 季雨舒装模作样的摸了摸下巴，做出一副为难的模样。 其实你的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危险，做得成自然是皆大欢喜，可若有一日被发现，我这风仙当铺倒也不用开了，我这掌柜也一定会掉脑袋，至于这上上下下的仆人们也就跟着送了命。所以这笔买卖你要赔的是沈家和银子，我赔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性命，说起来还是我亏啊。 沈妙轻飘飘地看了他一眼：如此生意是做不成了，我知道了。这么久叨扰了季掌柜，告辞。季雨舒计划好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见沈妙突然变脸就要走，吓得装都不愿装了，连忙说道： 哎，这我话没说完呢，现在的小姑娘怎么都如此沉不住气呢？哎，沈姑娘，我虽然觉得这很凶险，可是看见你的第一面就觉得你我二人十分有缘，像你这么美丽的姑娘，想必提出任何要求，男子们断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我这人最见不得美人委屈，若是不做这笔生意，将来你也会不开心的，为了让你开心，我搭上性命又何妨。所以这笔生意我做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